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冒险和预测的第二部分，流水线里面的接力赛。那上一讲里呢，我为你讲解了结构冒险和数据冒险，以及应对这两种冒险的两个解决方案。一种方案呢，是去增加资源，通过添加指令缓存和数据缓存，让我们对于指令和数据的访问呢，可以同时进行。这个办法呢，帮助 CPU 解决了取指令和访问数据之间的资源冲突问题。另一个方案呢，是直接进行等待，通过插入 NOP 这样的无效的操作，等待之前的指令去完成，这样呢，我们就能解决不同指令之间的数据依赖问题了。那着急的人呢，看完上一讲的这两种方案，可能已经跳起来问了，这也能算解决方案吗？的确，这两种解决方案呢，看起来都有点笨。第一种解决方案呢，好比是在软件开发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效率不够，于是呢，研发负责人就告诉你说，诶，我们需要双倍的人手和研发资源。而第二种解决方案呢，好比你在提需求的时候呢，研发负责人告诉你说，诶，我们实在来不及做，你只能等我们需求排期。那你应该很清楚知道，对于资源和等排期这样的解决方案呢，其实不会真的提高我们的效率，只是我们去避免时间上的冲突的无奈之举。那针对流水线冒险的问题呢，我们有没有更高级或者更高效的解决方案呢？既不是简单的去花钱加硬件加电路这样的堆资源，也不是纯粹等待之前的任务完成这样等排期的方式。答案呢，当然是有的。这一讲里呢，我们就来看看计算机组成原理当中一个更加精巧的解决方案，叫做操作树前推。那想理解操作树前推的技术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第五讲讲过的 MIPS 体系结构下 RIJ 三类的指令，以及第二十讲里面我们看过的这个五级流水线，包括取指令、指令译码、指令执行、内存访问跟数据写回这五个步骤。那我在文稿里呢，把对应的图片重新放了进来，方便你复习一下。如果你印象不深呢，建议你先回到这两节去重新看一下当时的内容，再回来看今天的内容。那在 MIPS 的体系结构下，不同类型的指令呢，会在流水线的不同阶段进行不同的操作。那我们以 load 这样从内存里面读取数据到寄存器的指令为例，来仔细看看它需要经历的五个完整的流水线。而 store 这样从寄存器往内存里面写数据的指令呢，它就不再需要有写回寄存器的操作，也就是没有数据写回的流水线阶段。而至于像 add 和 sub 这样的加减法指令，因为所有的操作呢都是在寄存器完成的，所以其实它没有对应的内存访问的操作。有些指令呢没有对应的流水线阶段，但是呢我们并不能跳过对应的阶段直接去执行下一个阶段。不然的话呢，如果我们先后执行一条 load 指令和一条 add 的指令，就会发生 load 指令的 write back 阶段，也就是写回寄存器的阶段，和 add 指令的 write back 阶段在同一个时钟周期发生，这样呢相当于触发了一次结构冒险，容易产生资源竞争问题。那所以呢，在实践当中，各个指令不需要的阶段呢，它不是直接跳过，而是会运行一次 NOP 操作。通过插入一个 NOP 操作呢，我们可以使后一条指令的每一个流水线阶段一定不和前一条指令的同阶段在一个时钟周期里执行，这样呢就不会发生先后两个指令在同一个时钟周期竞争相同的资源，产生了结构冒险这样的问题。那通过 NOP 操作进行了对齐，我们在流水线里呢就不会遇到资源竞争产生的结构冒险问题了。那除了可以解决结构冒险之外呢，这个 NOP 操作也是我们之前讲的流水线停顿插入的对应操作。但是呢，插入过多的 NOP 操作意味着我们的 CPU 总是在空转，干吃饭不干活。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尽量少插入一些 NOP 操作呢？不要着急，我们下面呢就以两条先后发生的 add 指令作为例子，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案。这两条指令呢很简单，第一条指令呢，就是把 S1 和 S2 寄存器里面的数据相加，存入到 T0 这个寄存器里面。第二个指令呢，是把 S1 和 T0 的寄存器里面的数据相加，存入到 S2 这个寄存器里面。那因为后面一条的 add 的指令，其实依赖寄存器 T0 里面的值，而 T0 里面的值呢，又来自于前一条指令的计算结果，所以呢，后一条指令需要等待前一条的指令的数据写回阶段完成之后才能进行。就像上一讲里讲的那样，我们遇到了一个数据依赖类型的冒险，于是呢，我们就不得不通过流水线停顿来解决这个冒险问题。我们要在第二条指令的译码阶段之后呢，去插入对应的 NOP 指令，直到前一天指令的数据写回完成之后，才能继续执行。 这样的方案呢，虽然解决了数据冒险的问题，但是呢，也浪费了两个时钟周期。我们的第二条指令其实就是多花了两个时钟周期，运行了两次空转的 NOP 操作。不过呢，其实我们第二条指令的执行未必要等待第一条指令写会完成才能进行。如果我们第一条指令的执行结果能够直接传输给第二条指令的执行阶段作为输入，那我们的第二条指令就不用再从寄存器里面把数据单独再取出来一次再来执行代码了。那我们完全可以在第一条指令的执行阶段完成之后，直接将数据结果传输给下一条指令的 AOU， 然后呢，下一条指令不需要再去插入两个 NOP 阶段，就可以直接进行正常走到执行的阶段。这样的解决方案呢，我们就叫做操作树前推 operand forwarding， 或者叫做操作树旁路 operand bypassing。 那其实我觉得更合适的名字应该叫做操作树转发，这里的 forward 呢，其实就是我们写 email 的转发的时候的意思。不过现有的经典教材的中文翻译呢，一般都叫做前推，我们也就不去纠正这个说法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就好。转发呢，其实是这个技术的逻辑含义，也就是第一条指令的执行结果直接转发给到了第二条指令的 ALU 作为输入。另外一个名字旁路呢，是这个技术的硬件含义，因为为了能够实现这里的转发，我们需要在 CPU 的硬件里面再单独拉一根信号传输的线路出来，使得 ALU 的计算结果能够重新回到 ALU 的输入里面来。这样的一条线路呢，就是我们的旁路，它越过了写入寄存器再从寄存器读出的阶段，也就为我们节省了这样的两个时钟周期。操作树前推的解决方案呢，不但可以单独使用，还可以和流水线冒泡一起使用。有的时候呢，虽然我们可以把操作树转发到下一条指令，但是下一条指令呢，仍然需要停顿一个时钟周期。比方说呢，我们先去执行一条 load 的指令，再去执行 add 的指令， load 指令呢，在访存接段才能把数据读取出来，所以在下一条指令的执行阶段需要在访存阶段执行完成之后才能进行。我在文稿里面放了一张对应的示意图，你可以看一下。总的来说呢，操作树前推的解决方案比流水线停顿更近了一步。流水线停顿的方案呢，有点像游泳比赛的接力方式，下一名运动员呢，需要在前一个运动员游完了全程之后触碰到了游泳池壁才能出发。而操作树前推呢，就好像短跑接力赛，后一个运动员呢可以提前抢跑，而前一个运动员呢会多跑一段，主动把交接棒传递给他。这一讲里呢，我给你介绍了一个更加高级也更加复杂的解决数据冒险的问题的方案，也就是操作树前推，或者叫做操作树旁路。操作树前推呢，就是通过在硬件层面制造一条旁路，让一条指令的计算结果可以直接传递给下一条指令，而不再需要指令一写回寄存器，指令二再去读寄存器，这样多此一举的操作。那这样呢，直接传输带来的好处就是后面的指令可以减少甚至消除原本需要通过流水线停顿才能解决的数据冒险问题。这个前推的解决方案呢，不仅可以单独使用，还可以和前面讲解过的流水线冒泡结合在一起使用。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的操作树前推并不能减少所有的冒泡，只能去掉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仍然需要通过插入一些气泡来解决冒险问题。那通过操作树前推呢，我们进一步提升了 CPU 的运行效率。那么我们是不是还能找到别的办法进一步的来减少浪费呢？毕竟看到现在来说，我们仍然少不了要插入很多 NOP 的气泡。那么就请你继续坚持学习下去，下一讲呢，我们来看看 CPU 是怎么通过乱序执行进一步去减少气泡的。那如果你想要深入了解操作树前推的相关内容呢，推荐你去阅读一下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软件接口的 4.5 到 4.7 章节。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前面我们去讲五级流水线指令的时候，我们说 store 指令是没有数据写回阶段的，而 add 的指令是没有访存阶段的。那像 compare 或者 jump 这样的比较和跳转指令，它的五个阶段都是全的吗？还是说它不需要哪些特定的阶段呢？那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